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同音第55集。何修义站在左然身边，搂着身边人的腰，他极力地压抑着自己的情绪，胸中快泪浊酒难浇，堵在那里，让他的四肢都缺了血一般的发凉，并且毫无知觉，大脑也麻木的无法仔细思考。在事情发生时，何秀一是懵的，他被左然猛地按倒在地，一声巨响过去，梁柱砖石掉落，他愣了几秒后试图回护左然，然而却没有成功。过程持续时间不长，也来不及思考什么。此时此刻稍一平静下来，何秀一心脏开始突突地跳，似乎可以撕裂胸腔。只要想到生死一线，他便无比的后怕。他想，如果击中头部那块石头再大一点，再重一点，那么他也许将失去母亲去世之后自己所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。来自于左然的深情是件无价之宝，自己却没有珍惜。假使对方卧床，自己定会心甘情愿地陪伴照料一生。等等，想什么呢？这不是没事吗？何修义意识到某种叫左然的病毒已经入侵他的心脏了，而且疯狂地生长，短短几个月已经将他的心脏全包围了。在这样的境况下，曾经很刻意的逃避被束之高阁，悠扬的钟声不间断地传来，自己与之共鸣程度越来越深了。何修义紧搂着左然的手一直猛烈地抖，不受控制，隔着衬衣触到左然腰侧皮肤，却总觉得并不够，还想挨得更近，恨不得能融为一体，再也不会经历失去。左然垂着眸子，睫毛一颤一颤，他头发上有些灰土，额角也有已经干枯了的血迹，然而并不显得那么狼狈，依然笔直地站在人群中，是左然一贯有的冷静自持，优雅得体。左然， 修义，在这儿呢。 何修义不再出声，他其实没什么事儿，只是想叫对方名字，并且得到一点回音。过了几秒，何修义又叫， 左然。 修义，我在这儿呢。 左然依然没有丝毫不耐，像是完全明白何修义的心思，左然每次回答都带着安抚，有一种令人沉静的力量。过了一会儿，何修义问，现在怎么样？ 头晕恶心。 想吐就吐吧。 还不用。 该不会有颅内血肿吧？何修义也不大清楚颅内血肿是个什么，不过母亲有个病友曾经说过他先生是颅内血肿而死亡的。左然伸手按在何修义的头顶，来回划拉了下对方柔软的发。 别瞎担心，脑子里都装着你呢，没地方给血肿。 何修义却依然无法淡定，他盯着远方大路的尽头。封路用的车全开走了吗？救护车怎么还不来啊？ 修义，这才过了三分钟。 哦。何修义意识到时间的钟摆似乎停滞了，他藏匿在对异常重要的人的担忧当中，不再向前奔波了。何修义抬起头，仔仔细细端详左然的脸，他用目光摸索着左然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唇，看起来 倒还好。 修一， 左然垂眸注视着何修一，在对视时忽然问道： 吻我一下。 别闹。何修一很别扭，这是外边一大堆人看着呢。左然嘴角扬了一扬， 所以不是外边就可以吻，对吗？ 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很奇怪的，在听到吻这个要求时，何修义第一个跳入脑袋里的念头并不是不能吻，而是在外边。自己这到底是怎么了？ 上午十一点整，救护车到了。胡尚扶着左然钻进了救护车，执行制片、生活制片跟上。左然指名叫何修义陪着，并电话通知了父母、星空传媒的高层、经纪人、助理。中间有一段路正在维修，堵车严重，120救护车开开停停，医护人员针对左然头部、手部进行了简单的护理，还安慰了一下。与何修义想象中的安稳不同，救护车一路上颠簸不止，他的膝盖常常会撞到对方的，每每触碰旋即分开，有一丁点暧昧，可是他却很迟钝的没有拒绝。11点半到了医院，医生为左然包扎了手脚，又拍了核磁共振，认为暂无颅内血肿，不过需要住院观察两天，用以排除并发血肿的可能性。医院根据头晕、恶心等等症状，在单子上写下了脑震荡，不过同时也说只是轻微的脑震荡，应该不会有后遗症。就这么着，左然留院，剧组被迫停工了。病房的天花板、墙壁、地砖、床单、被罩全部都是白色，十分干净。左然穿着松松垮垮的病号服，露着锁骨，坐在床头摆弄手机。 不行了，眼花了。 那您想看吗？ 白天说惯了您，此刻何修义一个不小心，静语再次脱口而出了。 行，你来念吧。 好。 何修义接过左然的手机。 那条微博长文竟是一个什么情书评选活动，一家电商公司希望通过评选提醒大家情书这项浪漫的传统，为即将到来的情人节大促销造势。微博正文便是众人公认史上最伟大的十封情书。 我不。 何修一红着脸刚想拒绝，却看见对方暗淡了的眸子之后吞了回去。 我不确定能念得好。 哼，台词功底。 那我念了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童音。